咁我哋又要講翻阿次官人，我哋上個禮拜嗰單，即係講喺翁美玲嘅自殺嘅城市傳聞。 係， 哇！即太多嘢喎， 係冇錯， 好多 legend， 包括無端端話咗你喺個自殺單位裏面出現被送院啦，後來你即係點樣澄清翻成件事啦？即係你仲要講到原來裏面有好多突然間其他嘅人存在咗，又話揾你頂替啦等等， 係 即係好多故事喎， 好多故事嘅。咁啊不止喺呢件事發生冇幾耐咧，居然有個同學啊，舊同學啊，打電話嚟由多倫多。多倫多打嗰陣時長途電話唔係而家咁樣，好貴喎。嚟詢問我，佢話：阿志哥唔好做呢啲嘢啊！你有家庭啊，點點點啊！我話我根本冇呢件事喎， 係意外當真嘅咯。 佢話我聽到係當真嘅喎。我話你信唔信我啊？我信我信我信咁嗱，真係咧傳到去。加拿大喎， 唔係而家加拿大，而家好多香港人，即係嗰陣時唔係咁多啫嘛。 係啊， 八十年代。 咁佢啲老友咧好關心我，就將呢件事重複我聽，話有咁嘅傳言，仲叫我唔好咁做添。 八卦問多一樣嘢，咁當時你老婆點 feel？ 因為佢喺我隔離聽住啲電話噶嘛，八點零鐘 黃天軍打嚟， 佢唔出聲咯，跟住幾零鐘。九點鐘你要翻工之前就收到孫旭彪電話，多數係佢接先。喂，你電話啊？哦，咁樣，即係呢啲嘢咧，我老婆嗰晚 喺度添。 打完埋一班去，佢睇住我上床啊嘛。你本來個瞓著嘅，你乜如果肥婆會瞓著唔理你咧？乜都知嘅，咁啊實在又係。不過我永遠唔會揾佢出嚟做證人，費事打攪佢啦咁。 係。 咁我基本上咧，我見過阿翁小姐咧三次。 咁少啫咩？ 係真係。但 係你係阿袁浩嗰邊嘅喎。 咁又要講講咧，呢個製作總監做乜嘢？製作總監咧，管五個部門嘅。 啊咁多。 係管曬嗰陣千五人，嗰陣得千五。 哇！ 千五人管邊五個部門咧？導演組啦嚇。就所有導演，創作組就所有編劇同埋審閱同埋資料審查啦。第三咧就叫 PFD Production Facility Department，就所有製作嘅儀器供應 都要你管埋。 嗰陣我管埋嘅，嗰陣時阿方另外方健全生咧係做經理，咁包括所有外景內景廠房嘅一切儀器 都要你睇㗎啦。 都是我最後話事。咁仲有一部門咧叫美術部。美術部咧就包括所有嘅營造，即係揼釘，買器材，就 design 畫嗰個建築圖。 道具嗰啲都包。 道具、及一切嘅美術嘅營造搭景。 唔怪嗰陣時靚咁多啦。 咁最後咧。就係藝員部咧就 真係好重要啦， 最多人，但係佢大部分咧，除咗兩三個係叫做職員之外咧，譬如何守俊、朱維德啊嗰啲係職員之外咧，就其他下難得合約嘅，幾大都合約，梁醒波都合約，合約者咧，即係話咧，當你係一個合約公司。嚟到 簽 俾無線， 乜唔係無線嘅人嚟㗎？ 唔係喺無線人，但係唔係無線嘅職員，冇十四個月糧嘅。職員咧就有十四個月糧。 梁醒波都唔係。 梁醒波就唔係，何守信係，朱維德係。 咁唔怪嗰時何守信話走會咁大件事。 係，劉家傑都係。 哦。 係，唔係個個係嘅。 係。 係啦，好啊，咁呢？藝員部仲包括舞師啊、樂隊啊、舞蹈藝員啊等等，咁就夾埋咧呢度有當時係千五人到啦， 咁就好多喎， 好多人嘅。咁點解會咁做咧？就因為咧當時啊陳慶祥咧就做老總，咁佢覺得咧如果係個個部門咧參與一個製作咧，就嗌交多過食飯啦。 哦， 點解咧？因為美術部就話呢度景 係咯，我攞分定㗎，攞 我節目部，我要製個節目，我個台咁答㗎啦。你收唔收貨啊？你唔收貨，咁就我叫我做老總，即係叫總經理出嚟做，佢個 美術部徵兵出嚟同佢拗咯，咁啊嘥時候啦。咁、哦、但係如果 under 一個 umbrella 咧，統領制咧，你哋五個部門一齊傾偈。 哦， 一傾偈咧，最後嗰、那個隻總監就話：今次要就啊，嗱美術部要就教育部，或者今次教育部要就美術部，或者要就燈光，哦、就 production facility， 就變咗一人可以管曬所有嘢。 係一人最後話事，就唔使。咁嘅爭拗， 咁但係所以咪就話，如果有藝員部都係你睇噶嘛， 係、嗯、啊， 所以啲傳説咪就話，喂，所有啲嚇、啊、花旦啊、嗯、明星啊，咁梗係要經理嚇，佢邊個捧邊個就係你話事噶咯喎， 咁咧， 咁就係傳説噶咯喎， 咁咧為咗咁樣咧，嗰時我得廿零三十歲，但係咧個人咧唔知點解嗰陣時。睇得呢三國演義多啊！ 即係冇咗嗰啲 識行一啲咧措施。 嗯， 呢一措施包括咩咧？包括咧我從呢個韓非子學翻嚟嘅喎。即係法家嚟學出嚟嘅。 嗯， 就係咧揸住兩柄兩種權柄。 嗯， 一個想一個佛咧。 嗯， 係你話事就 OK 曬嘅。全部人要聽曬你講嘅。 嗯嗯。 咁啊，委任藝員嘅時候咧，就揸住揸住一個權柄夠啦。 嗯嗯。 個權柄叫否決權。 哦，點解咧？ 嗱，譬如啊，陳生你係做監製。 嗯嗯。 你咧就話邊個做男主角，邊、個做女主角，我都通常都唔話嘅。你話。 嗯。 話之後咧，你係委任權。 嗯。 但係最後咧，要我簽字。 上到你度啦。 係，我要俾錢噶嘛。係、啊。要簽字噶嘛？我話 no。 啊，邊個得邊個？邊個唔得？邊個唔得？邊個唔得？ 就冇 話邊個得 㗎。否決權。 哦。 呢個叫否決權。咁我仲有一個好野蠻嘅方式，就唔解釋嘅聽。 係。 點解？ 啊，即點解否決你？ 點解否決你？ 我唔話 解你聽。 哦。 總之我話 no， 咁就 no 啦。咁你揾咗第二個。 咁呢個行事方式係為咗避免乜嘢咧？ 避免咧啲人偏私。嗱，呢、這個監製譬如係雲海， 嗯、 我咧就成日揾個女朋友， 揾熟嗰班啊， 或者俾著數佢嗰啲， 就去做 女主角、或者男主角，咁我唔係唔知噶嘛，咁、我唔通當面 督爆你咩？ 督爆你咩？咁我話 no， 咁、你仲問咧？你仲問咧？咁你就揾自己嚟標價咯， 哦、 你唔出聲。你咪換人咯，咁你其他啲人睇到噶嘛？點解今次唔成功呢？一定有原因咯。 咁如果翻返去翁美玲嗰度，有冇 say 個 no 咧？你喺嗰啲節目度， 佢咧點解識佢三次呢？ 係 因為咧第一次、第二次我唔係好記得係咩原因。 嗯嗯。 第三次咧，我記得好清楚。 嗯嗯。 我係請佢入嚟個房嘅。 嗯。 嗱，請入嚟房咧。就唔係因為全部私事，又唔係全部公事，半私半公。 咁佢都好驚嘅喎。 佢驚， 即係因為唔俾老細住入房傾嘢喎。 係啊，咁啊，原來當年咧有一位我哋嘅董事啊，叫做馮景熙先生。 嗯， 咁啊曾經咧請佢哋啲藝員食個飯。 嗯， 食完飯之後咧，唔係就白食嘅。 嗯， 會有啲禮物送俾佢。 啊咁好啊！ 係咁，通常咧佢係送翻啲咧首飾，譬如耳環啊、心口針啊咁樣。咁咧呢位老友咧，呢位董事好正。 嗯。 佢咧送完嗰個禮物咧，揾個膠袋袋住一個小小嘅咧，裏邊咧就有張 label 紙。 好細嘅。 好細。 哦。 唔專登唔搣嘅。 哦。 就寫住$700。或者$900或者$1,200， 點解要咁做咧？ 咁即係等嗰個受禮嘅人咧知道佢份禮不薄。 哦， 當年咧$1,200或者$700一份禮咧，唔細噶咯噃。 半個人工噶咯，差唔多。 我如果講出嚟咧，大家唔信，幾百蚊人工都有。 咁少咩？嗰時 幾最多人工嗰個係波叔嗰陣，我哋下文都講過噶啦，講到噶啦。 係。 其他啲咧$1,000咧閒閒地好，咁但係咧有份禮物咧，你可以變賣嘅，可以去翻佢嗰個攞現金嘅。 個寫色簿啊，攞翻。 係啊，咁嗰個咧就係價值嚟嘅。 嗯嗯。 咁你 老細交俾我，叫我親手交俾個藝員。咁、 嗯、 我唔係淨係叫佢嚟，仲、 嗯、 有其他人。咁、 嗯、 咪點解咧？一定要入房咧、 嗯？ 因為咧，我唔能夠公開、 哦，即係唔可以出面俾人知道。 係啊，唔好意思啊嘛、哦，你就咁明收都唔好意思啦，係嘛？ 咁所以你都係叫咗邱美玲就係嚟攞嘢 入房。咁我就話啦，阿馮生嗰日食飯咧，就有份禮物交翻俾你，咁啊託我交俾你。咁我咧仲埋咧有一個好好嘅excuse 藉口咧、 嗯嗯， 就係、是、我係咁多嘢，包交翻俾你咁多嘢，我中間冇打斧頭， 明即係冇食咗中間。 冇中間兩頭唔受，中間受冇。 係 咁咧就希望做得均真。咁佢哋亦啲藝員等等咧，亦知道劉生係好均真嘅、 嗯， 照足交翻俾佢，咁佢又接受嘅、 嗯。 接受之後，點樣樣處理咧，我就唔理噶啦。咁所以咧， 嗰次第三次啦， 嗰次第三次。 哦， 咁實際上都見到三次嘅。 嗯， 咁剛才講咗， 即係唔係話即係好多人都唔相信你原來見到張美玲真係見佢三次。 三次嘅啫，唔係熒光幕計 過 啦，真人啊， 係咯，真人真見三次。 咁有啲大場面咧，好多咩台慶啊咩等等咧，嗰啲梗係見過啦，冇招呼啊嘛，即係真係個人同個人面對面嘅咧，都係三次。 真 係 估唔到喎！ 咁就剛才講嘢咧，就係、是、因為咧嗰、那個委任權唔喺我落喺我身上，委任權係落喺監製身上，所以咧我只係運用到嗰個叫做否決權。因為否決權咧係唔需要經過藝員同意或者唔同意嘅，我直接同嗰個監製講嘅啫嘛。 唔準呢個係咁就完嘅啦。 啊，直情有陣時見都費事見，你靠嗰份文件上嚟 交叉， 交叉，咁啊遞翻俾佢，你就你諗你啦。 咁但係嗰陣時阿翁美玲已經同阿吳 湯鎮賢 湯鎮賢拍拖嘅啦嘛。 拍拖嘅。 咁無線俾嘅咩嗰陣時？ 個人嘅行為咧、 嗯， 我哋通常都唔理嘅。 嚇、啊，嗰陣時咁寬鬆㗎？ 好寬鬆，嗱，唔單止唔理、 啊， 而且咧， 我以為嗰陣時係唔俾喎。 唔係，我記得咧有位咧余以霞小姐， 記得， 佢已經喺度啦。 後來撞車啊，生 cancer 啊，唔得啦，後來唔得嘅。咁、 嗯、 佢曾經咧問過公司， 咁大膽， 真係好嘢。佢問公司唔係借問我，佢、 嗯、 問嗰陣時咧。公司有個叫做信信啊，係內部嘅新聞，關於公司嘅政策等等，內部派嘅，佢喺嗰度問，佢話藝員有冇權推遲唔去營業部或者老細請嘅飯局咧？咁 哇，背後好大隱喻喎， 係啊， 咁。即係可能講緊啲飯局係唔係好，叫做唔係好 official 嘅喎。 佢冇咁講，佢就話可唔可以 隱喻好大？ 可唔可以推遲咧？咁 係。 咁當時咧，嗰陣時嘅總編輯咧就係邱國才先生，而、家好似仲喺温哥華。咁佢唔識點答。你正如你所講啦，唔知點答好 噶嘛。即係背後有啲嘢啦。 咁佢話計完你，我直接嚟問阿劉生啦，問我。我話好簡單啫，每一個人有佢自己嘅意願，佢中意去 又想唔想又唔想。 你唔中意去，你咪話唔去咯，唔得閒又得。你話我唔想去都得，完全喺制入部係冇黑 feeling 嘅，係冇話因為寄咗個黑豬仔，你放心。 咁而家就唔得啦， 唔知而家我唔知， 而家我諗 mark 噶啦。 我唔知道黑豬仔 食飯唔嚟打交叉， 有冇白豬仔黑豬仔我唔知。當事人冇嘅，我肯定講句係冇嘅。 哦， 咁啊呢個係好自由。咁何況你同任何人拍拖 就應該冇限制 啊。除非你係將嗰個私事混入去公事底下。 哦， 咁因為個公事底下咧。呢樣嘢咧就影響到成個制作部嘅聲譽啊，同埋運作啦。 所以嗰陣時佢兩個拍拖，你哋係知嘅， 准許嘅，係唔、你唔好搞到制作部有一個污名，又唔好搞到制作部運作有問題。外邊點講我都知道， 很多人是作出嚟嘅，係、作嘅。 即係餘記喺度寫嗰啲故事啦。 唔理佢啦，唔理得咁多噶啦。你樣樣嘢都要關照埋咧，澄清咧。呢、這個世界咧就日日做嘢都唔做唔掂。 唔係，志官嗱，我哋揾一次咧，專去講啲無線裏邊嘅嘢。我哋今日翻轉頭再講翻翁美玲。 好啊， 因為咧有啲好多謎團咧，仲係要你解釋嘅。 好啊，你諗時間差唔多啊？ 哦，差唔多，咁我哋要咩噶咯？下又要下禮拜再講翁美玲。 我冇得唔得？ 得 啊，好，歡迎歡迎，今日下禮拜見。 再見。